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了。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呦，上来很电哦！ 这是在周五给大家送上满满的爱。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当林清醒歌，用满满的爱唤醒你。来自 Elva 萧亚轩 ，L O V E。解释一下这首歌最后几句话，就是面包我自己买，你给我爱情就好了。 面包你自己买？ 哎，我要 LOVE， 不能只是 LV 啊。 你果然现在是这个音乐早餐做的上瘾了，连面包都不放过。 对对对，一定要给大家带起来哈。早上的7:03，各位已经开始行驶在上班路上了，但是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的能见度真的不是特别好啊。 对， 我们一大早还是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1.1 度，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呢今天早晨本是有轻雾或者是雾，能见度呢是比较低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另外呢，受到了高空槽及切变线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本是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雨量虽然比较小，但是大家外出的话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来注意防范啊。 那么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或者零星的小雨转多云，早晨会有轻雾或者雾，最高气温28度，这两天差不多哈，都是28-29度的这个温度，最小相对湿度50%，但是到了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北部山区可能会有小雨天气，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 总体来说呢，这两天呢还是以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为主，所以呢昨天呢有人又要呼唤我唱土味的阴天，被我严正拒绝了啊。 对呀、这个时候多么的呼唤，需要一首呼和浩特版的阴天来帮我们赶走内心的阴霾呢，是吧？ 哎、 你说不捧， 真的不能要了，这个真的，哎，我觉得这种，我觉得不断的更新那些词汇呢，有的时候需要重新的迭代一下啊。 不，但是我很多朋友那天没有开车出门，没有听到你唱阴天呐。 那所以下周我们俩需要一人再录一版重制版的遇见。 那我们就唱阴天好吧？ 你那个重制版的遇见也还挺不错的、啊。 我的遇见还都挺好听的。 什么？我的阴天不好听吗？ 好听，特别棒，特别土，真的特别土。各位，每周四的时候呢，我跟郭鹏会有 battle 大战。那么在昨天刚刚进行完了一首郭采洁和杨坤的答案，那么也期待每周四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battle。每周三的时候还有精彩的小视频为大家送上。 对。 那么本周郭鹏的小视频，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继续发送。 长草 。对，长草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但是我发现啊，我们每天早晨呢开始来上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后花园真的异常热闹，因为大家总是第一波就感觉你争我赶的，要抢尽前十的感觉。 但今天啊，我真的是觉得，另外我看看谁，多拉娜特别可爱。咱们今儿念到第15名，好不好？签到了第15名。 那下次你要 动点 到，下次你念到第，下次你如果第50的话，我们今天念到第50名，好不好？那完了，这节目啊。 虎哥说不容易啊，大拇哥都抽筋了。但是呢，非常幸运，今天签到了第7名。我们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 OK， 第一名麦兜不兜，最近上榜率很高哦。第二名是云轩，第三名观海听涛，第四名 Tony， 第五名是半世风烟。 来看一下，第6名是李健，第7名虎子，第8名灭火器，第9名李金砖，以及第10名是孟淡初。来恭喜一下这10位朋友啊。 那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就像今天早上签到一样，各位其实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那平时呢可能沟通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也会给郭鹏发微信。我好像很少给你直接打电话，对吧？ 对，你是，但是我就会经常给你打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给你发微信一般是凌晨2点钟统一集中回复，对不对啊？ 因为我不怎么回微信， 太可怕了。 对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我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最近美国有一项调查，就是跟面对面聊天或者直接打电话相比，美国的青少年现在更喜欢这种发微信或者发短信的这种远程的交流方式。 因为呢，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超过2/3的青少年是喜欢这种远程的交流方式的，包括了发短信啊，或者是社交媒体聊天和电话聊天等等。但是呢，我们看一下数据啊，2012年的时候，仅有1/2的青年会选择远程交流，也就是说，当时其实大家是更青睐于这个面对面的交流， 面对面来交谈的。对，那现在呢，有81%的受调查者都表示说，在线交流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而且超过3成的认为这非常极其的重要，其实跟我们差不多。 是， 就现在没有办法想象一天没有微信，你就会觉得说凌晨2点我该统一回复谁？ 虽然我没有这个想法， 虽然我不怎么看，可是我还是觉得它还挺重要的。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凌晨2点的时候打开微信，发现没有什么统一回复的必要，会不会有点，会不会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在其中？ 会有点失落。哎，今天怎么没有人找我啊？ 对啊。 但是呢，很多青少年意识到这种严重依赖社交媒体带来的不良后果。就社交媒体分散了大家做作业时候的一些注意力，包括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减少了跟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在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而不仅仅靠微信等在线交流呢？你看，与我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我凌晨2点才能等到你的回复，所以现在有急事儿就只能赶快给你打个电话了哈。 不，你有的时候关键不是急事儿，你也会打个电话跟我说，就明明可以发信息说的事情，你非要打电话把我吵醒。 比如说我打个电话，哎，你知道我刚才跑了2圈，我真的跑了2圈，哎， 这还挺正，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毕竟于你而言，我觉得跑2圈这个事儿比较不容易一些、啊。 所以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是各位在什么时候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来交流，而不是选择微信这些在线交流的方式呢？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同样也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还是有票给各位送出的。 哎，是的。 接下来各位，您有新的消息。

你们是多喜欢吵架啊？ 对，这种吵架的气氛，咸蛋超人说，吵架的时候必须打电话或者见面吵。 而且他吵架的时候发了三遍，就是感觉这个怒气值已经爆表了哈。 对，那蒙小晶其实解释了一下，就是吵架解决矛盾的时候，因为吵架不是目的，解决矛盾才是目的。 嗯， 不能发微信，因为没有表情语气，很容易引起更大的误会。 哎，你说起来那天。大家其实聊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微信这件事情呢，因为它经常发文字嘛， 嗯， 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文字，如果你不加表情的话， 就真的 很容易会被误解。 对， 上次我有朋友说，哎，我说你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好几遍，你每次都给我回好的好的，什么意思？他说不是啊，我不是好的，我是好的。 这个好尴 尬。对，我说那你要。对，你要真的是好的的话，那我估计还蛮高兴的。 加个表情好了， 啊、 好的，然后加一个耶的那个表情了。小陈在郑丽娜也提到了说，吵架的时候我本来打字就慢，对方已经说了我十句了，我还在找标点符号，你说这气势上是不是就已经输了？然后呢，对方还以为你是不是理亏，你所以理亏，所以你看你不回复我。 自惭形秽啊！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可以用最近这个语音转化文字的工具。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俊宇聊天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我大段大段的发过来文字， 不行，我后来还是发现自己打会比较快，因为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改。 像你这种有完美情完美主义情节的人会这样，像 我说不了错别字。 对，像我们如果有那么一个别错别字的话，一般来说是不 会改的。你那是个别错别字吗？ 因为我没有用呼市话说，我用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阴天在不可登的风景，我现在都已经学会了啊！ 哎呀， 各位阴天开车要注意谨慎慢行，运能见度不是很好。 燕燕说呢，跟老板提涨工资的时候必须当面谈。当然了，你还准备微信谈吗？ 啊、因为其实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微信哈、啊？就微信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就是你收到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琢磨想一想再决定我要不要回，我什么时候回，我回什么。可是面对面的时候，这种沟通跟交流绝对是直观的，就你抛给对方一个题，对方一定是当下的第一反应就回馈给你。 嗯， 也很少会有人说我想一下啊，国鹏， 那就涨工资这事儿的话、 我想一下 啊，那一般也会了。但是如果你这样给老板压力的话，你说你下意识的反应，老板会不会不行？ 对， 也很尴尬。 对，而且再一个，你又感觉出来老板不是那么的顺遂的去给你想要涨这个工资。 嗯， 对，所以说各位什么时候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而不仅仅是微信这些在线交流的方式呢？欢迎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答案。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Woo!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don't wanna be alive. I don't wanna be alive. I just wanna die today. I just wanna die.Other shit I'm talking about, they think they know it. I've been praying for somebody to save me. No one's heroic in my life, don't even matter. I know it, I know it, I know I'm hurting deep down, but can't show it. I never had a place to call my own. I never had a home. Ain't nobody calling my phone. Where you been, where you at, what's on your mind? They say every life precious, but nobody care about mine.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Woo!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You don't gotta die today. You don't gotta di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I want you to be alive. You don't gotta die. Now let me tell you why. The very first breath when your head's been drowning underwater. And it's the lightness in the air when you're there chest to chest with the lover. It's holding on though the road's known. You're seeing light in the dark extinct. And when you stare at your reflection, finding hope in who it is. I know that you thank God you. I know where you've been, where you are, where you're going. Yeah. I know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ife. What's the day without a little night? I'm just trying to set a little light.It can be hard, it can be so hard, but you gotta live right now. right now.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Who can relate? Woo! I've been on the low, I've been taking my time. I feel like I'm out of my mind. It feel like my life ain't mine. I finally wanna be alive. 歌歌名很有意思，是一长串数字啊，这是来自 DJ Helen 的一首混音作品18002738255、嗯、 这是美国的防自杀的这个专线啊， 对，所以是专门做了这样一个歌曲，然后给大家来宣传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 对， 那么 Helen 呢，在最近的这个全美音乐奖上也是有一些提名入围的，在下一时段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美音乐奖的提名名单。 哎，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今天你们在什么时候会选择面对面交流或者打电话这种沟通方式，而不仅仅是微信交流呢？刚刚啊，收到了大部分呢都是决定要吵架。 那不是吧？不，大家吵架的时候确实呢，这个怒气值爆表，确实可能用文字呢很难表达。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了。像 Luke 说，一般都是微信，但是在问我妈是不是愿意在假期给我带几天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打电话。其实我妈都会回答我，哎，没事儿，行。但是我必须要听到他的语气再做安排， 对， 避免后面呢可能不稳定的因素。哇，不稳定的因素是 就带着带着不愿意带了哈， 是， 就一般看怎么样回复的语气。没事儿，行，哎呀，快送过来吧，我都想我大孙子了。 啊，没， 哎， 没事儿，嗯， 啊， 行， 行 吧，行 吧，行吧， 行， 哎，反正那你要出去，我也没办法呀。想想说啊，那赶紧早点回来几天吧。 别给阿姨加这么多戏啊。 所以这种语气还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的哈， 一向跟我们说，很多时候必须面对面或者打电话，更多的时候就是。是要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发信息挺浪费时间的， 没错啊。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发信息呢，但是你会发现微信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发信息要比发语音强一点点， 嗯， 因为发信息会一目了然看到所有内容哈。 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他的微信签名特别逗，就是说， 嗯， 重要的事情不要发语音，不要发语音，不要发语音。 他是管理人员吗？深受其苦啊，感觉。 对。他自己提到说，一般是要谈一些详细的时候会习惯跟别人面对面交流， 嗯， 因为这样效率比较高，也不容易出错。 对， 有的时候两个人对在一起说，我是这么说的，哦，我觉得你是那个意思， 嗯， 就容易说差了。 对， 但是呢，谈一些比较着急需要马上得到回复的时候也会打电话询问。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理解嘛，就是电话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我现在特别着急要找你的时候才会用的一件工具，或者陌生人之间沟通了哈。 是，段拉娜也跟我们提到说，哎，什么时候咱们参加早音乐秀的节目也能变成电话或者见面就好了， 嗯， 就基本上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类似于像电话的方式吧，就是但是也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 向 对， 啊， 那么不仅仅是这种微信沟通的方式，我每年有很多的地面活动啊，都会见到我跟郭鹏啊，下次记得要踊跃报名了。 关键是多拉娜一说呢，我忽然感觉广播回到20年前的那个时代，就是给你要电话连线call in进来，对不对哈？ 是，也是都有方式的哈，比如说下午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有连线我们早秀的听众去下午娱乐最王牌去抢，不，嗯，去参加。 那不一样，那是抢钱大战，好吧？ 不是抢钱，不能说这么直白啊。但现在呢，还是有福利回馈给各位。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我们要送票给各位了。 是，这次演出曲目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最经典的作品，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音乐电影。但这一次呢，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我笑，我的地方叫北京，玩我闹，我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挨过很多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在北京吃喝玩乐咱一个也不能少，夏天的炸酱面菜码太多蒜瓣没跑，冬天吃涮羊肉得来铜锅的地道，夜宵奔鬼街二两白的一盆马小，迟到了先发三杯酒让您先漱漱口，然后就一瓶接一瓶，这一喝就是半宿，完事再来一瓷瓶酸奶起火讲究，一觉醒来他还没忘了再补上一口，忙着学习挣钱数着盼着疯狂的周末，后海工体三里屯想喝一杯可没座，西单动物园五道口买衣服的太多，打麻将打台球 KTV 来手中打歌，要不带您家那位看电影玩回浪漫，捎带手找个清静的地儿来个烛光晚餐，实在不想动换的那咱就家里窝着冲个热水澡睡到自然醒也值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我笑我的地方叫北京，玩我闹我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爱过很多的地方叫北京，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日三餐窝头咸菜就着大碗茶，几句老的歌词勾勒出如今的变化，可北京就是北京，这里是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我笑我的地方叫北京，玩我闹我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爱过很多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怎么样，除了早餐之外午餐晚餐也都给您码齐了。 哎呦，刚才还有什么带蒜瓣的炸酱面啊之类的，早晨虽然是这个点，但是听到了以后还是感觉饥肠辘辘的感觉啊。 这段时间我们有老北京十三绝的风味带大家一一领略一下，然后配上的歌曲呢也都是北京特色的一些，那各位可能听到啊感觉到以后就觉得说，哎，好久没吃炸酱面了，好久没吃卤煮了，今天去尝试一下、 啊，把卤煮直接拌炸酱面里 啊？不不不，好久没吃炸酱， 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拌炸酱面，你真的是 太重口味了啊！ 今天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在什么时候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交流，而不仅仅是微信这种在线交流的方式呢？那么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提到了哈，说还有就是跟长辈还有跟领导说话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当面沟通， 是 像花开半 夏、啊、 对。 他说呢，跟长辈聊天的时候呢，最好是面对面聊天，因为呢，面对面聊天能看到我们，他们也会高兴一点哈。 嗯。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说出了这个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微信的话只有文字是最单向的，是吧？ 对。 如果打电话以后能看到语气，面对面甚至能看到表情。 对， 所以这个信息量就会大很多，对吧？嗯。 还有张小可爱，真的是有点小可爱哦。然后他跟我们抖了一下机灵，他说没有对方微信的时候打电话呀。 哦，原来你是这么有套路的哈。所以很多男生都是这么聊到的。 必须打电话呀。是，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语气这个东西让人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关键的事情我们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去交流？ 嗯。 但是小鱼鱼跟我们说，其实一个让你不用考虑语气的人，才是让你安心的人。 哎呦，有你在我就心安的感觉哈、啊。 我没办法，我目前觉得我跟我爸妈都没办法，就像刚刚说你想要爸妈帮你带一下小孩、然后呢爸妈就会你要揣摩一下他的语气是可以行吧，还是好啊行吧，这个语气我觉得还必须得考虑一下哈。 是，所以呢这个语气在电话当中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啊、当然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能够跟你打电话或者能够跟你发微信的人，可能我觉得这个重要性也确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 对，而且一些事儿吧，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但是呢在工作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很受不了发语音的人， 嗯， 那么没事儿就是一直在微信当中沟通的也是让大家比较崩溃的。 而且如果发语音的人，而且在微信当中发语音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你的老板，你就更加崩溃了。 特别是现在很多老板哈，他喜欢因为有了群聊天这个功能，群语音这个功能之后吧、基本上老板也都不怎么喜欢大家一起来开个会吧， 嗯， 大家统一在两点钟哈接一下群语音，然后就经常我们 朋友一起在吃饭，然后说哎不行了不行了，我要 接一个群， 对，我要接一个群语，然后你就看着他戴着耳机，他也不说话， 嗯， 因为是在开会，你在听别人讲，然后就时不时的点下头点下头，但你也没法去跟他插话，因为他正在认真的听东西， 嗯， 那种画面还蛮诡异的。 我上次看到一个很诡异的场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老板喜欢发语音就算了哈，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他不是群主，然后他让另外一个人来，你艾特一下所有人，艾特所有人进来以后，他就开始大段的发语音，你得每条都点开以后才知道，有点浪费的时间和效率啊。 这真的是哈，在什么时候各位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而不仅仅是微信这些在线的交流方式呢？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电视节目，但这档电视节目呢，之前是停播了整整的一周年了，最近有复出的消息了哈。 嗯，这就是锵锵三人行。 哎，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锵锵三人行在一个改版之后啊，叫做锵锵行天下，最近宣布了开播的消息。 对，锵锵行天下呢是凤凰卫视新推出的一档旅行聊天的节目，是由原来的锵锵三人行的主持人窦文涛来坐镇，和他的朋友们边走边聊。第一季呢名为从土耳其到希腊，所以这一档新节目呢将在9月16号晚间在三个平台上同时上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腾讯新闻以及凤凰卫视中文台，另外呢喜马拉雅音频呢也会同步上线了哈。 是，之前的锵锵三人行呢是三个人坐在演播室当中一起聊哈，这一次他们边走边聊。第一季呢将会从土耳其到希腊去一起聊一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事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来听听他们三个人聊得有多好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曲，跟着他们一起从方大同走到三人游。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我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

来自于 Bruno Mars， 太好听了、啊！ 哎呦，这个扭动的月月鸟小哥哥啊，好想给你们拍一段抖音小视频，让大家看一看。 扭动的月月鸟， 谢谢的男人来自 Bruno Mars， 还有 Cardi B 带来的一首 Fanny's。 是， 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活力，各位在上班路上听到了之后，也会给大家打一些鸡血啊。在周五了，我们在上完今天的班之后，就可以迎来我们的周末了。 你这个真是现在脑子里面飘的什么，就现在赶快想说什么、啊。你下班了，别人还没下班呢，好吧？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大家啊，今天周五下班之后、啊， 晚上之后， 那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电影吧，因为今天有两部日本真人电影同时登陆到了国内的荧幕， 都还比较纯爱。一部呢是主打校园纯爱题材的《念念手记》，另外呢是一部奇幻爱情片《镰仓物语》。今年呢是日本引进片的大年，所以呢余下来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四部日本电影上映哈。 对，那分别就是《跨越八年的新娘》，还有动画片《朝花夕拾》，还有小栗旬主演的喜剧电影《银魂二》。 啊，这算是大 IP 了。 是《银魂二》重要在国内上映了。 对， 那喜欢日本文化还有喜欢日本电影的朋友都可以去影院当中来感受一下了。 嗯， 那今天上映的是《念念手记》还有《镰仓物语》，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来自坡上村，《念念不忘》。 我想起你，你不会想不起，委婉的旋律还遗留在那里，偶尔也会忘，偶尔又刻骨铭心，所以想说的话又留在了心底。去过的地方有过去的你，看过的人和看不完的风景，很高兴这分别轻描淡写却清晰，请在下个旅途找你我的回忆。尽管没说再见，看你在车窗前，回忆一幕幕浮现，不忘每次遇见，而最想说的话语却还在排练。忽然落叶一片，轻轻地叫醒我，明天的路还遥远，想念化作信念，乘风破浪的你还在我身边。在哪里，偶尔也会忘，偶尔又刻骨铭心，所以想说的话又留在了心底。去过的地方有过去的你，看过的人和看不完的风景，很高兴这分别轻描淡写却清晰，请在下个旅途找你我的回忆。遥远，想念化作

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穆斯林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穆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秋天运动的首选，我们要为您介绍到的是跑步。秋天运动量呢和夏天相比可以适当增大，而运动时间呢可以加强，但仍然需要注意到的是循序渐进。跑步呢是目前为止的最佳有氧运动，它能够增强血液循环，改善心脏功能，改善脑的血液供给以及脑细胞的供氧状态，减轻脑动脉硬化，能够使大脑时刻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跑步呢还能够有效的刺激代谢，增加能量的消耗，有助于减肥健美。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跑步能够大大的减少由于不运动所引起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你要注意到的是，慢跑每次呢不要少于40分钟，而速度以中速或者是慢速为主，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跑步这个项目在秋季的所有项目当中能够达到五颗星，你知道了吗？今天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 Jew 以及 Curly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Running。 这几乎是一首最佳的适合跑步的单曲。当你跑步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来，一起听听看吧。 快跑 Running Time。 做了这么久的早安快跑，这首歌曲呢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去安利一下的，因为这首歌曲 Running 对 Running 这首歌曲呢确实有一种听起来就让人特别燃的感觉，而且呢你会感觉自己正在跑步的时候抬头能够看到朝阳，我觉得这种感觉呢特别适合去跑步啊。而且这 也提醒你了一下 啊，汤尼特跟我说周末北马在柜台大楼都能看到，郭老师要不要去围观一下？反正我也不跑，你看不到我。 郭老师当然是要跟着跑一跑的呀，郭老师可是早安快跑的主持人。 郭老师其实原来呢，就是我啊，月月鸟小朋友，原来其实曾经参加过几次这个健康跑的活动。 健康跑， 这种十公里、 五百米 叫健康跑，十 公里 到十三公里 啊，是。 但是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吗？就是等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惊奇的发现了一个事情，跟我们同时起跑的人，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已经跑到了42公里的终点，然后我还没有跑到13公里的终点，你知道吧？ 埃塞俄比亚选手啊，听到这个国家就感觉他们一定要 跑得很快啊。 是，那周末如果有空去参与一下北马，或者帮自己的朋友加加油助助威哈。那结束了之后呢，那么辛苦可以带他去看一下电影，除了刚刚推荐一下这两部日本的真人电影《念念手机》还有《镰仓物语》之外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备受好评以及目前也是中国国产电影历史票房最高纪录保持者的《战狼二》，9月19号开始到10月19号开始将会在全国200多家影院重新上映。 重映啊，太厉害了。那么《战狼二》呢，大家非常熟悉了，是吴京导演执导的动作军事电影，在2017年的7月2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上映之后呢，引发了全国的观影的热潮，放映期长达2个月，最终的总票房高达56.81亿人民币，也成为了目前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的票房电影。所以再加上这次重映，我估计再次会往上推一点，是吧？哈， 是。然后电影重映就还比较挺少见的，一般就经典电影隔了几十年重映，像这2017年刚刚播过的，然后这2018年又开始重新播一遍，反正我觉得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2019年说2018年重映的效果不错， 再重新 三映啊，三映， 就永远没有电影可以超越它的票房记录，因为它每年都映一遍。 对啊，所以呢，这个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这个互动话题，所以大家呢还是有可能会看到另外一部叫做《日瓦格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不是这样 演唱会， 这样的一个话剧了。 日瓦格医生一起去办演唱会，跟我一起嗨。这是在北京天桥市中心，然后上演的一个话剧叫做《日瓦格医生》，今天要为大家来提供4张演出票送给两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历史风云变幻之际命运和爱情的悲壮呐喊。 嗯，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 那怎么样锁票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各位什么时候会选择面对面或者打电话来沟通，而不仅仅是微信这些在线交流的方式？发送你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你知道，就是当一个你永远在手机端等候的人的时候，就是他对你来讲很重要，但是呢他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面对面跟你交流的。那么你为了等待他的微信， 你可以凌晨2点钟统一回复他一下。 对，这首歌就是唱给我的，希望我可以 always online， 来自 JJ 林俊杰。光的猫出了头，南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人美好的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2-1，和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chty. Be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not the sangria wine. Move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Wait a minute. Boss. Wait a second. Breath. Is it? Turbo sauce. Float around like the fruit at the top, top, top, top, top, top. 鲸鱼 来自西班牙的桑格利亚利口酒， 对， 各位要不要那个早餐酒了解一下？ 这么早就开始喝酒，你让刚刚早上快跑完的我情何以堪？ 就通常的话，你知道女生约的话都会约下午茶。 嗯、 有一天我们惊奇的发现有个地方，它居然提供下午酒。到了几天之后，突然发现有个地方它提供上午酒，我在想说，是我这种下了早班的人提供的吗？ 所以就给了你这个信念和力量。所以我们刚 才 桑格利亚利口酒 ，Sangria Wine， 来自于 Free Williams， 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次呢，也算是全美奖的大名的这个提名者大户啊，这 Camila Cabello 啊， 是卡妹。那这首 Sangria Wine 送给各位。接下来呢，还是想跟大家继续来推荐电影啊。电影《侍卫知己者》最近开机了。这个电影当中呢，集结了很多大家很喜欢的演员，比如说像有许晴， 嗯， 还有像有吴越，还有鲍春来，都是参与到了这部电影当中。 对，当然呢，电影的故事呢，脱胎了这个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源自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围绕着“侍卫知己者死”这样的一个典故所展开的哈。 嗯，那这个改编之后的故事呢，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情感纠葛故事、 嗯、 所以其实也是在电影当中展示一下家国天下和个人道义的最终抉择。 对， 最近开机了，上映的影片的时间确定了之后，我们还是为大家继续跟进的啊。 嗯， 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会选择面对面交流或是打电话，而不仅仅是微信这些在线交流的方式呢？其实刚刚呢，有风跟我们说，锁票的时候应该打电话，可是你们的电话打不通，所以呢，我发微信就是为了要票，谢谢。 你的这个要票的方式还蛮不直接的啊，还蛮间接的。人三十岁呢，说当然是上班的时候了。现在幼儿园带小班，天天听到了除了哭声还是哭声，下了班呢还要狂写教案，所以呢，常常微信朋友圈都要翻。好几天， 所以你应该跟静瑜一样，是晚上凌晨两点统一回复的那种人吧？ 他比你还厉害，他要翻好几天的微信朋友圈， 是 这量可够大的啊！ 就更别提回复谁的微信或者电话了，根本没时间看了， 嗯、 生活太忙了一些、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闲下来啊，跟朋友一起约个下午茶，在一起聊聊天，面对面的沟通一下，也是哎呦非常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了。 那个酒就别再推出来了， 这早餐酒就不要了哈，还是下午茶更好一些。 是哈， 接下来这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 Olivia Wong 的海枯石烂。有的时候呢，你坐在海边静静地品着一杯咖啡，感受一下你最喜欢的人就在身边，其实即使什么话都不说，感觉两个人一个眼神也都可以传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 这个时候你就在想，算了，那些微信还是凌晨两点统一回复吧。 这几天你在那个城市，天气一定晴朗，因为你就是个太阳。有空想念我的话，就上线来说晚安，让梦里星光灿烂。别再担心我什么了，别把我宠坏，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

来自 JAM 邓紫棋倒数。 嗯， 北京时间8: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的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这首倒数呢，最近算是大火单曲之一了，因为 JAM 邓紫棋呢，最近也算是在凭借着中国新说唱积攒了一波人气，而这首歌曲呢，恰恰在之后发出，我觉得也算是对他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的整理跟回溯啊。 嗯，自己给自己唱 hook 哈。 对。 那听完了紫棋的这首歌曲呢，要提醒大家，马上这个中秋的小长假要来了，紧接着就是国庆的长假。 对， 好多人呢会把中秋跟国庆一起连起来休，那么假期比较长的话，就会打算去一趟欧洲。 嗯， 那要提醒各位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近颁布了一项禁令，如果您是在市中心的街头饮食的话，将会面临最高500欧的罚款，差不多和人民币将近5000块了。 太可怕了！而且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在想，那么市中心的街头应该不会有小摊或者是这种饭馆把这个桌子摆在外面，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人其实还在街上吃东西的啊。 是，这禁令的时间呢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还有下午的6点到晚上10点，就正式吃饭的这个时段。9月4号起已经正式生效了，就是为了减少因为大家在老城区街道吃饭，所以造成的交通堵塞，还有垃圾随地丢弃的这种行为。 嗯，但是呢，一些批评指出，这项措施呢打错了板子，与其严格的限制游客在街头饮食，不如多考虑放置一些长凳供行人来坐下来饮食，同时呢多增加一些城市的清洁服务。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哪个城市都一样。不能搞一刀切，对不对哈？ 对，像这样的美丽的小镇佛罗伦萨，那你享受着漂亮的景色，还有美丽的阳光，在街头只能忍住饥肠辘辘了。希望布拉格广场不要有这个规定。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All I knew this morning when I woke is I know something now, know something now I didn't before. And all I've seen18 hours ago, it's green eyes and freckles and your smil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making me feel like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Everything has changed. Though my walls still tall, painted blue, all taken down, taken down, and open up the door for you. And all I feel in my stomach is butterflies, the beautiful kind, picking up for lost time. 为了全美音乐奖都获得了不错提名成绩的 Taylor Swift and Ed Sheeran 合唱的这首 Everything Has Changed。 我发现自从那天咱俩唱了一首答案之后，你特别喜欢放合唱歌曲。 先给自己练一练吧，毕竟每周四要 battle 一次，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你也不能老指望着比如说什么呼市版的阴天啊，或者是这个陕 西 话版 的 遇 见是吗？ 对啊，这种东西都不能撑场面，也不能撑太久，对不对啊？ 还是要用自己的实力来说话一些啊。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在什么时候各位会选择面对面交流或者打电话，而不仅仅是微信这种在线的交流方式呢？ 哎 ，ZJ 池跟我们说，正事儿啊都得打电话或者见面说，因为你像微信吧，其实只能用来聊闲篇逗贫。 嗯， 你超过三条文字或者30秒以上的微信语音， 嗯， 说正事儿的话，只能说 哥们儿，你可能真的是高估对方乐意给你的耐性了。 那如果你三条之后对方还给你回复呢，说明你们俩互相对对方还挺有好感的 啊。这个是没办法逼的，没办法。那你没办法，比如说我再 没办法的好感 对，那还在给你发微信的话，我一个电话打过去说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一般是领导会做的事情吧。 是不然的，不你静瑜不会了，一般是我发三条过去你还是不会回，半夜 我凌晨 两点的时候统一回复一下。 我今天一定要把我凌晨两点这个坑烤熟一点啊今天呢各位也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话音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了、我们的节目的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日瓦格医生》的演出票两张，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历史风云变幻之际命运与爱情的悲壮呐喊。 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当然呢这部戏呢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去积极的索票一下哈。 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全市将出现小雨天气，所以大家出门最好带上一把伞。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差不多只有26-27度左右，所以还是要注意添加衣服的。 对，那么好消息呢是本周双休日的冷空气活动之后呢，京城将以晴天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其中呢周六地面有3到4级的北风，将一扫持续多日的雾蒙蒙的天气，能见度将彻底的改善了哈。 是，我们总是说初秋了，那北京到底什么时候入秋呢？因为北京常年入秋的平均时间差不多在9月9号。那么1981年以后最早的入秋时间8月20号就入秋了。 哇，这么早。 但是从目前的气象预报的这个温度来看，可能今年入秋还需要再等上一阵子。因为这气象学的就是连续得1周左右的时间，你气温在22度左右才可以。 但是最近其实已经有点小冷了，因为有些人呢还在坚持穿短裤啊之类的服装。估计已经有点瑟瑟发抖了。 但我在路上也只能看到了穿风衣还有羽绒马甲的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他们俩互相看到都应该有点不爽吧。 是周末了，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徐秉龙的霓虹。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再见了，各位 下周见， 周末愉快， 拜拜。 有谁来找我笑着，在你眼里。